宫墙与交房，火呀火，火你要熊熊烈烈，熊熊烈烈烧君王，你要化作朵朵彩云，护送我双冲宫墙。喊破咽喉也传不到你的耳旁， 哪怕是一颗 命儿柔肠最难安安好留下生儿命儿春水上出归园养安安 再请欣赏新凤霞演唱的评剧无双传选段遥望双星 Thank you. 婆啊啊啊啊不眠夜一更一点数到天明我来生 听众朋友，新凤霞和古文乐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 Thank you.

再请听《十八相送》。 Yeah. 再请听夏商回忆。 星光 是个女的。 是啊， 银台是个女的。如此说来，银台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银台。

啊，银杏，你陪小姐斗数三载做了些什么？讲。 银杏，但讲无妨。 小姐在韩城斗数三载，遇见会稽梁山伯相公，一接近兰，形影不离，是把你送别禅庭，小姐还小姐还请客，许久 美梦与愿你不愿，不负老夫一片心。自从旁姑分天地，哪有闺女自定情？哪家是有妹有嫔有夫兵？梁上伯他与我之家，亲事一定，不必多言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黄梅戏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上半部分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一组越剧气派唱腔，先请听戚雅仙演唱的《龙凤花烛》。 Jesus. 金文清，思想那两毛贼哟，一见白山平家披，洛阳送下三伏天，一年是苦难人民，人苦等下情共同，莫负真心苦思情。 目光飞，看月你一朝一日生死之娘是举寂寞的 再请听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爷妹，玉兄这不怨你，你可知道我为你啊？一路上，不肯爱你。 下面是金靖演唱的《玉堂春》。 最后是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血手印》。 君临郎